此，大人小姐，听啊。 无山顶。 坐那九泉花下观。 温侯真是英勇过人呐、啊，英勇过人。 无意出众啊！ 无意出众 啊！啊 啊！ 哈 啊啊啊 啊啊啊啊！ 温侯再次饮酒就是这样胡扯乱兵，滚了下去。 是啊，王大人，朝方有事，莫讲我。 朝方不过些许小事，我去去就回。 小姐在此不方便吧？ 你我通家之好，有何不便呐、啊？儿啊，你就在此陪伴温侯饮酒，我去去就回。 爹爹， 你怎么这样小家之气呀？为父在朝，权掌温侯，你要好好侍奉 啊！大人，你可要去去就来呀！ 啊，爹爹，你可要快些回来呀！ 小的。 小姐，请坐。 将军在此，奴家不敢。 小姐，不必过谦，来吧。比小姐你的美容颜，眉如新月，肤如红棉，秋骨山山，情啊意寒，历历应声玉婉转，婀娜多姿似牡丹，只见她羞羞涩涩一旁站，真叫我心愿意马一马心的愿。 啊，将军请用酒啊。 这酒 我是不能饮了。 怎么不能饮了呢？ 马将醉了。 将军还了，怎么几杯就醉了？ 往日我是斗酒不醉，今日 怎样？ 岂不知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；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。 哎，将军如此费力，恕我不能奉陪，若有吩咐，我在门外侍奉。 小姐为何取而复转啊？ 爹爹之命，奴家不敢慢待将军。 小姐真是有心之人啊。请问小姐芳名？ 小子貂蝉。 貂蝉，青春几何？ 二九年华。

情谊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故人云：“路得时而鸣其群，意气成形。”你全念书之之情，你枉为人，包勉犯罪，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。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勉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乳母将把我养成人。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。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十八春。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乃的是小是你包大人，叔侄二人难抚养，乃我三分，乃你七分，多受了我的儿啊，教养了你，哪怕旁人说我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有破灯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打茶针，三更夜冷把衣送，配得你的身， 送暖的我的心， 跟我催你睡呀、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换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冰， 忙将忙洗 忙针线， 教经教典 教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念 当知心。 我如苦寒心半抚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嫂娘恩同山海洋，粉身碎骨难保长，嫂娘啊，

为陈州荒旱，天苗不长，风声只去放粮，救济在荒，文武官肃清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赏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泼墨在两欺君王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章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包勉的话公已承当，枉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勉身亡，嫂娘啊，包勉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枉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严，对己宽，情理不当。我若是念私亲强，包勉来观望，岂不是假押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费公枉法贪赃，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一生怎安度，哎嫂啊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。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歃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粮，伤害人民，全都做尽，我这做娘的反成了朦胧梦中人，嗨，这都怪我平日巧思不严谨，这才是害人害己，玷污了我包门，那包勉犯罪理当斩，那为官那三弟铁面无私不徇私情，就是我这做娘的也难以糊三分。可叹我中年丧父老来丧子， 一年年白发，天霜地孤苦伶仃，独一身病痛疾苦，谁想问风霜寒暑，谁关心烟昏花不快闪，有谁来搀一把， 黄连杰冷清清，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树盼春，没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大福享，我盼只盼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还可疼我呀盼到头来和所有，大概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，我恨天地不语，我恨地地无语，恨包勉他的婚姻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啊， 小弟推心置腹，表忠贞，长嫂为母，从骨兄，何况嫂娘在上恩，膝下相依十八载，小弟我深知嫂娘的心，你起的是纯正清白好子弟，你闹的是那丧命败节不法的儿孙，包面死母子情长，定然悲痛，劝嫂娘多保重，切莫伤身，有小弟我奉养你的三年万顷，八嫂嫂等着我的老娘亲，我居官在外不忘你，月月烧书转家门，起家还乡来探母，堂前是否定成婚，倘若是你老来眼花路不明，我做你身前的引路人，你老来不履行不稳，我做你手中的杖一根，一在二兵是堂腰带的，百年后我是你匹马带向我的那丧驾令，养老送众人，哎呀我的草娘亲哪，嫂娘宽恕小弟吧，宽恕小弟吧，走。 启禀相爷，陈州灾情甚重，不要耽误圣儿命。 哦哦，我知道了。望嫂娘慈心多怜悯，不看小弟，但看那陈州众黎民千家，万古炊烟尽，妻离子散终断魂，早去一日命得救，换去一日命安存，嫂娘若有怜悯意，小弟外民请赐西 里谢嫂娘，举起教导记心旁，赐一碗陈粥把粮放，关小那贪官污吏土豪劣绅，在我的铜铡之下丧无常。辞别了嫂嗷嗷嗷嗷啊娘，我把陈粥大路上。自陈州放两回，小静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于海泉、王淑倩等演唱的评剧《包公赔情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，先请听断桥，西湖山水还依旧，何英演唱。 一句 参赃断啊。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去幸福，谁？

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你把本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